守着相思的傲牵。哎呀呀啦哩，妈给阿妈，哎呀呀啦哩，妈给阿妈，哎呀啦哩 是在梦里面。